如果是饿，如果是饿，就是，小学给完都是，我如果我这么叫，如果我这么叫，我哭是如果我吐个，吐个完，五年级如果我这么喊，就是么读了么你嘛，也么你也是我同学嘛，我还做我谢谢啊你们，我还长多眼了，我不叫这么行业好，才行业逼，俺咋都咋叫么我初中完。夸夸什么？咱也有个拿奖文的啦，我那时也别拿，别拿时也夸过书，也成也夸吼，那也都不吃噻，也都不吃嘛，那你就每在初二都管俺们哦，都有多少嘛？咱时也背额俺们也有管俺们，有时候你来都是么个折磨你，就是管俺都。我还没个事都没个我的你姑妈怪那我被有时还都没个辛苦怪事我那事也背个夸过书也不知啊我那夸书过后是好事呗是也夸书过大我就夸过书也成绩又夸啥但我比我那夸事也夸过也不知我还想哭了我们要擦美食真哭了我还没高中嘛高中完这样是你大你就挂哦大三年都是俺们不好了我不愿意就是要寂寞真有那公安今天晚那公安有没有有亏怪结巴们有顾不得记着我是我的人哈是我大怪结老你记得然后们又想我还没有想科某个写给们我自我的人我怪谁错我的人是这么这么的亏哟，这么我还没过十万，过不着又管哪管，这些亏哟。我都没过初中没过嘛，又不是这是夸什么中，过数是无处好。我都是管爷爷呢，我都不都管哪家嘛，他也管哪家嘛，我那谁也别管哪家了，也不吃啊，没个工，没个工啦，我还别管哪，他都来忙你嘞。我那哈事业别子是公公多时候我那好过夸口碑哦也没都是不吃还都是公公拿钱买过时吧有个抽哦那抽过抽又不发嘛过时吧那到我好过夸口碑没个加多了没个小孩们你嘞我那哈事业夸过时那也都是谈好你无错嘛谈好你无错嘛都是模拟大爷分科啊都昂音昂住我你知道吗某个了还在不知道谈某个了不知道昂音昂住我呢我还是就昂音昂住模拟都是某个我还昂住昂音都是某个大爷怎么都某个来的真酷是吗我那哈要夸过书因为也才写我口供文献我那是好过数知道吗我当我说我口夸口你啦我还夸过数但是我哈都是哈嘛才好口你啦改啊我就是干了行是我们过一步都过是多少我那哈别多少那也很夸口碑了哈那那别过寂寞我是好乖以后我都不抗噻我哈们这都高三嘛这样们我还有起码要哈那个河南马拐，起码要河南湖南马拐这样。